第94集，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。罗瑞顶着两个青黑的眼圈出现在温小辉面前，开门的一瞬间，罗瑞给了他一个有力的拥抱。他抱住罗瑞单薄的身体，好暖呢、啊、就像在雪地里走得久了，浑身冻僵，靠近火的一瞬间，感受到的只是疼。于是他觉得疼，头疼，身体疼，心疼，疼得他难以呼吸。 怎么了，小慧？你别吓唬我。怎么了？从来没见过你这样。 他骗我。 谁？是洛毅吗？ 他骗我。他骗我。从3年前开始骗我。你相信吗？他是从3年前开始骗我的。一切都是假的。没有遗书，没有抚养关系，什么都没有，都是他编的。 为什么？小辉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 为了遗产，我姐把大部分遗产都留给了我，她接近我，为了拿回这笔遗产。 罗瑞两腿发软，眼泪跟着滑了下来，他一把抱住了文小辉，心痛不已。但他一时之间却找不出话来安慰。他见证了温小辉和洛毅一路走来，他无法想象那些幸福甜蜜都是假的。为什么洛毅要这样糟蹋人心呢？就为了钱吗？温小辉抱住了罗瑞的腰，眼泪夺眶而出。 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。 罗瑞咬紧了嘴唇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两人相拥着哭了起来，无助的感觉就像一层无形的空气包裹着，让他们窒息。温小辉不知道自己那天在罗瑞怀里哭了多久，他睡着了，然后又醒了，被罗瑞喂了点东西又睡着了。这样反复数日，他记不清日夜更迭，时间慢得像空气中流动的浓雾，又快得像掌心快速流走的沙。直到有一天，一觉醒来，他睁着眼睛感觉再也睡不着了，他才觉得自己的灵魂好像归位了。他开始能感觉到自己的手、脚，开始能看到、听到、感觉到。罗瑞一直在他家守着他，照顾他，几天时间人就瘦了一圈。温小辉看着他在自己旁边熟睡的样子，轻轻摸了摸他的脸。罗瑞立刻惊醒了。 小辉，初几了？ 初六。你好点了吗？ 初六，那不是该上班了吗？ 我给你请假了，你不用急着去。 为什么不去？我有工作啊。 温小辉翻身下了床，罗瑞也跟着下了床。 小辉，你别去了，你好点再去好不好？ 罗瑞，我得多赚点钱。 啊？ 我家要装修，不能没有钱，我要早点搬回去。我要把这栋房子，还有那300万还给洛毅。这些东西现在让我觉得非常恶心。 好， 真的恶心，一切都很恶心。 温小辉觉得自己好像睡了很长的一觉，夜里睡，白天睡，吃了就睡，今天他实在是睡不着了，也许是时候该醒了。 这个咱们先不考虑，你要不要再休息两天啊？ 休息好几天了，再休息要吐了。自在巨星工作后，我就没这么闲过。 罗瑞看着他，眼中充满了担忧。温小慧回头冲罗瑞笑了笑，那笑容僵硬的就像在哭一样。 那我送你去。你送我去干嘛呀？我又不是不会走路。哎呀，我爸给我买了车，我送你吧。死富二代，好吧。 走出房间，冯月华正在看书，一见他出来就站了起来。 妈，让你担心了。 我说过什么？我让你不要靠近他。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出了什么事儿，但我直觉就没好事儿。你现在反应过来也不晚，以后不准再跟他联系了。 好，放心，我再也不和他联系。 温小辉胸口胀痛，连呼吸都觉得疼。冯月华走过来，心疼地摸了摸他的脸。哎呀，你看你脸色这么差，就别去上班了。 不能请这么久，我晚上就回来了，没事的。 罗瑞啊，就麻烦你了。 放心吧，阿姨。 两人下了楼，看到了罗瑞爸爸给他买的那辆车。大红色的外观十分骚气。 你一直喜欢这车？是啊，好不容易考下来驾照。哎，走走走，你是第一个坐我副驾的。你这么说谁敢坐啊？没事儿。 罗瑞，你说我是不是就是失恋了？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是失恋了而已，对吧？ 对，不就是失恋吗？谁这辈子没几回？ 温小慧点点头，胸口一抽一抽的疼。 失恋了，开始难受，时间久就忘了，对吧？ 对，最多俩星期你就缓过来了，现在都过去一个星期了，你很快就好了，你马上就好了，真的。 俩星期可能不够，你记得我第一个男朋友吗？他就把我足足恶心了俩星期呢。 那就久一点，20天。 那是快了。 罗瑞一路歪歪斜斜，路上还差点追尾了，总算是把温小辉送到了工作室。由于路上太惊险，温小辉的注意力都被转移了，胸口堵着的那股气似乎消散了一下。 哎，小曼，坐过你的车跟你都是生死之交，咱俩本来就是。回去吧，我走了，你下班我来接你，带你去吃好吃的去。好啊。 年后上班的那一周是最让人没精打采的，一进工作室客人几乎没几个，员工个个都懒洋洋地找地方坐着。温小辉一进去就吆喝起来。 哎呦，这干什么呢？上班啊还是晒咸鱼啊？ 艾迪哥，你来了。 刚进工作室的实习生恭敬地站起来跟他问好。温小辉停下来看着他，那是一个18岁的男孩，唇红齿白，眼睛又圆又亮，透出一股不加修饰的天真，看他的眼神充满了敬畏和崇拜。他戴着个仿的 Tiffany 项链，穿着件动物园100来块的 Gucci 衬衫，耐克的限量球鞋是前年的款，装上的一点都不熟练，但胜在年轻水嫩。温小辉想，4年前的自己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呢？虚荣、肤浅、年轻、单纯，出身平凡，空有一颗想要飞黄腾达的心，却根本不知道成功需要付出什么，也不知道往哪儿付出，怎么付出。这个时候，只要有一个 Raven 那样的人引导一下，就很容易一拍即合，走上一条表面光鲜、背光处却很龌龊的路。不怪洛伊说他当时虚荣、肤浅、爱炫耀，当年的他真的是这个样子。现在呢，其实也没怎么改变，只是有点底子了，装逼不会闹笑话。可无论什么样的自己他都喜欢，没别的原因， 他乐意，轮不到洛伊这样的王八蛋评价他。温小辉现在回想过去，其实很感谢那些曾经深深恶心膈应他的人，比如卢卡、瑞文，是他们让自己成长，看清自己的底线。如果按照这个举一反三，他是不是有一天也会感谢洛伊让他成长，让他耗光了这辈子对陌生人的全部信任。他知道他再也不可能轻信别人，再也不可能毫无保留地呈现自己，他可能会无差别地怀疑每一个接近他的人，怀疑他们别有目的，可能会在自己心里筑起一道墙，唯恐再次受到伤害。这都是洛伊给他的，他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好事。 艾迪哥，怎么了？ 回去多试几种门型，这种太粗了，不适合你。 是。 艾迪，身体好点没有？ 嗯，好多了。不好意思，这几天让你受累了。 没事，年后没什么生意，脸色很差。下午没什么事儿，你早点回去就行。啊，后天有个杂志的采访，你别肿着脸上去。 嗯，放心吧。 刘星进办公室后，小艾噔噔噔跑了过来。艾迪，你现在越来越有范儿了。 人家本来就有范儿啊，长得美就是范儿。 我是说啊，你刚才跟小实习生说话的样子，真有老师的感觉了。 媳妇儿总要熬成婆吧，我都熬了4年了呢。 哎，今天本来想叫你吃饭的，见见我新男朋友，但是看你脸色这么差，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 真有那么差吗？不就是没化妆吗？我皮肤多嫩呐，机灵16好不好？ 不要脸，你自己照镜子去。小艾说着就把他拽到了镜子面前。你看看你看看，整个人缺魂似的。自从你谈恋爱之后，我就没见过你这样。不知道你感冒的，还以为你失恋了呢。